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倒不如就忘了，就断了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征。 想把我唱给你听，趁现在年少如花，花儿轻轻地开吧。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 谁能够代替你？ 趁年轻，尽情的爱吧， 爱吧， 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。 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 趁年轻，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。 海蓝蓝，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。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回家的路上，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 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幻想，也许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，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

就好像一棵相思树，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，要抓抓不住，狠不下心，狠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。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，淹没我。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是个你。恨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。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，淹没我。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是个你。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早就应该忘了你。 关上了手机，束缚我在沙发里。

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。 所谓文化自信，就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对于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的肯定和积极践行。就简单一句话，就对我们民族、我们国家自身文化价值的一个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。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、董事局主席柳传志。 目标如果一旦锁定，那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，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，一定要坚定的一步步的往前进。只要有了愚公移山的精神，我想什么梦想我们都能实现。 小米科技创始人、董事长雷军。 互联网跟新国货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关系是互联网能够帮助口碑的传播，无论是好的口碑还是坏的口碑。当然坏的口碑的传播的速度比好的口碑传播的速度要快很多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产品的设计质量就尤为重要。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。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、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，其中提到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，鼓励国有企业探索以子公司等形式设立创新创业平台等等。关税对美国经济影响仍相对较小，长期持续将对美国经济不利，新兴市场的表现对联储很重要，但只要美国经济增长，新兴市场也会受益。在特斯拉和通用汽车的消费者面临更大的联邦信贷损失之际，美国加州本周将举行听证会，讨论为在加州销售的每辆纯电动汽车提供$4,500补贴，而当前的补贴为$2,500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Smile, but in your eyes, you're so sure.